嗰個公立醫院睇係要排長龍，又唔會有症狀，可以中間幫啲傳媒打尖啦，就因為。但排嗰條龍太長啊嘛，喺急症室。 因為佢哋其實人手真係好少 的，所以變咗嗰啲症狀咪可以賣人情咯。 啊、 打個電話落去瑪麗醫院，喂喂喂，這個大台有個記者，一個老母嚟睇病啊，咁樣可唔可以俾佢睇先啊？咪就係嗰啲嘢啫嘛。 因為咧講咗好耐嘅虛視政策啦，以至係棚仔咧嗰啲小販咧係俾政府逼迫咧，好多人都想即係食衞局俾翻一個即係回應佢，但係高永文係從來都。 他是很 arrogant 的人，他覺得自己的鼻哥窿真的向天。我們就叫做細小教室，就是由一些很細微的東西去看大的政策。劉小麗、劉世良，細小教室，逢星期四晚八點至九點。喂，徐少華，律政司說個奪字很暴力的。 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噶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奪命撈鬆。 重奪香港！而家開始啦，大家嚟聽下嗱。頭先咧，點解我哋開始講嘢？因為咧，我就喺 Facebook Live 咧都宣傳一下我哋呢個節目啦嚇，喺我嘅 Facebook Live。喂，頭先講開阿土又唔喺度啊！ 阿土就因為 開始已經引起人哋嘅真係好大嘅疑竇。 但係好多人就一見到我就問，最主要就問佢係咪同阿徐少華有心病？ 係啦。 咁我話徐少華有心臟病就有可能，有心病 我有心臟病 就冇乜可能噶。我話咁咧就 喂，真係冇乜可能啦。所以嘛，我嗰邊嗰啲靚酒全部 俾佢飲曬啦。所以今日咧就我自己開咗我自己嘅珍藏啊，呢、這個嚟自呢個 Osoyo 啊，呢個加拿大嘅 Osoyo 產區嘅呢個 Baring O， 一個最出名嘅酒莊啦，其中一個咁都幾好啊。 OK， 飲得過。 咁咧就嗱。咁阿土咧就因為呢啲謠言滿天飛啊，佢就上個禮拜特登打電話俾我，佢話阿細良，你可唔可以將星期二嘅節目改做五點鐘錄影啊？咁樣。 哦。 咁我話錄影我哋冇人捐錢嘅喎，我哋 live 先有人捐錢嘅啦。 佢捐咯，佢捐咯。 佢、 啊啊、 又冇講喎。咁佢就話 佢每集補貼。 佢就話：喂，你走就我啦！佢就想嚟嘅，真係，佢就想嚟嘅。 但係點解誒？即係佢每次都係去到八點鐘就唔得。 唔係，佢上個禮拜已經打俾我啊，話今個禮拜二我唔可以做 live。 哦，即係淨係今個禮拜想錄影。 佢話唔可以做 live， 佢唔可以錄影啊。咁佢又想出席。咁好明顯就係咧，好介意啲人咧話佢同我哋有心病。 啊，即係佢其實咧就好介意咧，啲人話佢就驚佢俾人話佢俾人鬧嘛。 唔係，但係我話俾佢聽，我話你冇出席嗰日，我哋捐錢多咗好多喎。咁咧就，所以我就話嗱，你放心啦，你同阿 Jackie 呢個生日快樂。首先咧就祝阿 Jackie 呢、這個青春常駐， 係嘛 嗱，阿土咧只狗仔唔好再咬佢啦， 心想事成。 佢自己收養嗰只狗成日咬佢啊，而家。咁咧就心想事成，咁咧今晚咧就因為呢個太座生日，咁冇得講啦。我覺得呢啲正常，我就會叫佢不如叫埋 Jackie 上嚟做節目啦。咁、但係你知啦 ，Jackie 嗰啲左膠大本營嚟噶嘛，又係、 喂，你咁樣爆咗之後咧，會唔會其實今日唔係 Jackie 生日？ 嚇、啊！咁你都講得出？ 啊，翻去咧就話邊個生日啦、啊？今日 邊個 Jackie 啊？Kelly Jackie 啊，原來嗱呢啲嘢講下笑啊嗱。可能聽緊啊，大佬，你一路一路喺度鋸牌，一路喺度攞住個 iPhone 喺度睇住我哋兩個衰仔喺度講 嘢。但係咧，既然咧，我哋有個即係網友咧，就專登喺食早餐咧撞到佢。 真㗎，我哋有兩夫婦咧，又話土咧就喺電話嗰度同我講，佢即係好凝重，佢話可唔可以錄影啊？咁我話喂，頂我哋唔慣，我哋星期二做 live 喎，因為同啲聽眾要互動啊嘛。咁佢話唔係咧，今朝我食早餐俾人鬧啊咁樣。佢有兩個城寨嘅聽眾走嚟話我做咩成日唔出現，係咪同阿徐少華有心病啊？咁 係㗎，係㗎，其實 咁我話你點知嗰兩個聽眾唔係徐少華揾你？ 其實係我派嚟㗎， 唔係咯，可能係跟蹤你夾你嘅啫咁樣。咁話唔係咧，你啲聽眾好似周圍都有嘅咁樣。咁我話梗係多過你花生台好多啦，呢個就 咁所以就嗱，下個禮拜，因為我咧就要去不丹。 哦， 係啦，咁 點解我哋兩個啊打交喎？ 咁咧就嗱，我就會留低我喺加拿大買翻嚟嘅家釀。 啊， 咁咧就你哋兩個就自己四四六六就拆掂佢啦。 哦， 咁到時我相信咧，如果現場收飛咧，我哋都籌好多錢嘅，即係現場觀眾嚟睇打交啊。 嗱，好期望下一集咯，可能啲人已經 再唔係就大家咧就拉閘放狗 啊 都得。咁啊，陶君衡咧好似又有狗又有貓嘅咁樣，咁可以咧就帶埋嚟，叫佢帶埋嚟可以。 嗯， 嗱，咪到时够打就帮拖咯，咪咯。 睇嚟你都唔够我打啦。 哇，真系嗱，挑战你啦嗱，记住啦，今晚就呢、這个唔好睇我哋节目住，难得同呢个老婆庆祝呢个生日，就无谓再睇呢啲六八九众筹啊，呢啲交铁卖飞丑闻啊呢啲咁嘅嘢噶啦。咁咧就好好地咧就同老婆呢个倾下心事啦，咁样。 嗱，我依度咧同我 Facebook Live 嘅朋友讲啦，嗱，如果你而家想继续睇落去嘅话咧，就转去。一系就上 YouTube， 一系就上去城寨嘅 Facebook。咁啊，依我依话主要系想宣传一下啫吓。咁啊，大家可以过去另一个 platform。讲到呢度先，拜拜。 好啦，嗱，翻翻嚟呢个今晚嘅节目咧，咁一开波咧就要讲下啲临审嘢先，然后先慢慢讲呢个交铁。咁啊，呢个世界最荒诞嘅事，你以为咧就系文汇报七十周年啦？其实唔系啊，系六八九众筹啊。你收咗五千万就中咩筹咧？真系呢、這个真系谂极都谂唔通。 喂，嗱，你就唔好 assume 个个人都知道你讲紧乜。我先俾少少 俾少少 intro 先。就呢个六八九咧就好开心啦，因为点解咧？即系英国嗰边个 NCA 咧就通知咗佢，就唔会查落去噶啦。佢单嘢，咁、佢就即刻松毛松翼，就喺佢个 Facebook 嗰度咧，即系佢而家做键盘战士噶嘛，仲勤力过你同我噶嘛。 肯定系啦。 系啦，咁咧就喺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也文也武就又話啊呢、這個林卓廷啊，即係話你哋民主黨做咩收條咁嘅靚啊？你哋仲對得住阿華叔嘅，即係咁樣講。 同埋特登嚟去砌佢， 啊、 人哋都話冇 case 啦。咁好啦，首先要澄清一樣嘢，呢、這個美英國呢個所謂咩 National Crime 唔知乜鬼嘢嘅組織咧，就係話只不過呢個 case 咧喺唔係英國發生，即係等於有個人喺香港強姦咗人。然後你拿去英國叫英國去調查，英國的蘇格蘭牆就覆翻你，就話俾你聽呢、这個強姦案咧就唔喺英國發生，我哋就冇呢個調查 ，no case 就係咁嘅意思嘅啫。 咁咧嗱，先搞清楚，而家呢一個英國呢個機構咧嘅意思就係、是，佢基本上唔係話佢冇犯罪，係 啊， 呢、这個 NCA 冇唔係話佢冇犯罪，而係話。即使佢犯咗罪， 我哋都冇調查，因為佢唔喺英國發生。 佢唔喺英國發生， 嗱 當然啦，依一樣嘢咧就 喺澳洲發生嘅，其實呢、這個佢同呢個澳洲嘅deal係 嗱有少少，當然啦，起初嘅時候話點解會查到英國咧，係有個原因嘅，因為咧 UGL 當時係英國公司嚟嘅，係英國上市公司，咁照計咧，一般 by common sense 都覺得佢應該係歸咩等於香港個證監啊嘛， 嗯， 即係香港有個證監，你英國都係有同樣嘅組織，照計咧。呢啲嘢咧都係歸佢哋，即係因為嗰間公司自己所屬係英國公司啊嘛。咁而家咧就話，因為佢嘅行為本身 唔 係喺英國 發生，係啦， 係啦。 咁所以咧就六八九咧就講啲就唔講啲，即係話人哋唔係話你冇罪啊，對唔住啊，即係話人哋唔係話你冇強姦嘅人，只不過話呢個強姦案唔係喺英國發生嘅。咁你喺香港強姦人，喺澳洲強姦人，咁英國佬又點查咧？ 嗯。嗱咁咧，我啊覺得咁嘅，你睇到啊六八九嘅反應自己本身 好唔尋常，我覺得 嚇，我覺得唔係，我覺得證明佢真係有病嘅喎，一係就即係得兩個原因，一佢真係好識得玩政 治。嗱，我信曾玉成嘅， 啊， 曾玉成就話佢有亞視保家證， 亞視保家證 係啦， 因為點解咧？佢個反應本身咧係好細路仔嘅，你明唔明啊？ 係啊，你仲唔死仲唔死 啊？ 阿媽你誣告我嚇，阿媽明明我冇偷個擦紙膠嘅，你話俾老師聽話我偷咗擦紙膠，你仲唔認錯咁咯？ 嗰種嘴嚼嚼啊，即係話你因為其實林卓廷就比呢個六八九就遲了大約一個一日到啦， 收到個通知， 收到個通知啦。喂，其實好正常啫，大佬，佢又唔係收咗一個禮拜，佢收咗咧，即係話比呢個 NCA 咧，大約比阿梁振英遲咗一個禮拜一日。 file close 係啦 ，file close， 咁佢就話：喂，咁你唔老實喎、啊，你又明明知道 NCA close 咗 file， 你做咩你唔講出嚟咁樣？ 呢啲係小學雞到不得了。 小學雞到不得了。 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如果我係共產黨咧，要執行黨紀嘅其實、 嗯。 第一就周圍去告人，喂大佬啊，共產黨係有作風嘅，大佬領導人係，就算幾撲街都好，温家寶咁樣啊，俾呢個紐約時報啊話佢貪污啊， 人哋會唔會走去美國揾個律師走去告紐約時報啊？喂，那個指控夠嚴重啦。所以呢條咁嘅六八九，我覺得咧，你問我，我覺得佢真係阿曾玉成講得啱嘅，我覺得。嗱，我懷疑一個人有亞視保家證呢個唔係誹謗啊，我係複述阿曾玉成所講嘅嘢嘅啫。我再講一次， 我再 如果要告嘅話，唔該告曾玉成。 唔使驚啊！嗱，呢度咧，我就同好多網台。 嗱，到時我眾籌啊！如果告我嘅話， 我同好多網台主持人講，誹謗罪咧唔會告你嘅 comment， 只會告你一啲非 事實陳 述。 係啦，事實陳述。 而家咧，阿細良講嘅，就算啊，我懷疑你有啊，我唔使複述啊呢、這個曾玉成啊，我懷疑你有亞視保家證呢、這個嘅懷疑係基於你嘅行為啊嘛。而我去講你嘅行為當中係冇去即係叫做無告無控，即係一啲非事實嘅嘢啊嘛。喂，你嗰啲行為真係好 naive 嘛，真係好幼稚啊嘛。好啦，佢又講埋曬一啲嘢咧，我覺得就唔係一個即係成年人應該講嘅嘢。佢又會講就話你啊民主黨做咩收條咁嘅林卓廷 挑撥嚟㗎、啊， 又做拉埋阿華叔出嚟就話，唉華叔咧就真係你咁樣點對得住華叔咁樣樣。 我想林民主黨的人都不記得了華叔是誰即是你真的有時候真的很好笑，我覺得呢即是你又不是民主黨的人，你又不是支聯會的人，為什麼華叔是你的道德的一個典範的代表呢？這個都很奇怪， 很奇怪的， 是嗎？華叔是一個反中亂港的分子來的、啊、應該是你眼中 是所以華叔沒有理由是作為你的一個 standard 去衡量林卓廷的一個標準來的。 他這樣說就覺得民主黨是一個很好的政黨， 司徒華是一個壞人 是咁嘅意思。 點解收埋呢啲咁嘅契弟？有時咧，我覺得你對六八九就只係當佢笑片嘅啫。我覺得，跟住佢話自己要眾籌去告林卓廷，就更加笑片。佢唔知道眾籌唔係淨係話因為我冇水，我要籌錢咁簡單。眾籌係一個大家有一個 ownership 對嗰樣嘢， 同埋為公義， 為公義一個 ownership。哇，大佬你係國家領導人，你收 UGL 5000万，嗱，除非嗰個眾籌捐俾你嘅，其實得兩個人，一個馮偉光。因為要回水， 嘥氣啦。 另外一個小善波，因為你以前請咗佢又係回水，我就唔知道仲可以眾籌，仲有邊啲人會捐俾你？我相信嗰啲嘅民建聯又好，工聯會全部都撇曬噶啦，冇人捐給 你。但係你覺唔覺得咧？佢就算佢講呢句眾籌呢樣嘢，就已經又係一個好出人意表嘅嘢嚟嘅。你只係勾起人哋嘅一個咩意念咧？就係、是、哇，你又袋咗5000万落袋，係 咯，一個正常嘅反應。 正常 有錢， 哇，你已經有5000万落袋啦喎。嗱，我先唔好講你呢啲係咪你嘅裝款，唔講呢樣嘢。哇，你講5000万，你仲使唔使眾籌啊，大佬？ 能人所不能，呢個叫做。亦都係曾玉成嘅金句，就係、是、蠢人總會做蠢事。 嗱，不過呢件事咧，我先講，有啲人咧就開始咧喺網上就批評民主黨，我會講就係話，我自己覺得就算搞到去英國都好，我覺得依合情合理，即係等於我頭先 批評民主黨咩啫？啊，人哋話唔調查，我做咗我自己做嘅嘢，係好多 ICAC 嘅 case 都 file close 喎。不過喺呢單六八九嘅 case 裏邊 ，ICAC 從來冇話個 file close 喎， 未 close。 係啊。佢好想啊，但係冇講過喎。 啊，咁英國嗰邊咧，而家只不過 NCA 咧，亦都係話，喂呢，因為嗰個案件唔發生喺英國嘅管轄範圍之內。好啦，咁即係話下一步可以搞去澳洲啦，可以去澳洲查啦。喂，咁你呢啲就事實上你一定要係喂唔會一嘢中一嘢就可以做得到噶嘛。所以咧，下一步咪就搞去澳洲咯。 唔係，坦白講啊，呢啲魚翁殺網話俾你聽啊，就算邊度有機會都要試下。你既然隻手遮天，在香港廉政公署是這麼多年來一路都不去認真去處理這個問題，然後呢就由得他在這裡又中陰身這樣，是嗎？究竟你問我現在的 case 到哪裡？喂，你都要給個 report， 就算如果689真是清白的，我等他不抵的，為什麼你 ICAC 不還他清白呢？ 這個這樣 說， 你現在689成日指控呢個林卓廷，其實你昔日係有一個咁嘅機會係咩咧？當立法會成立一個特別 調查委員會嗰陣時候，你可以澄清， 你可以喺嗰度配合噶，你可以喺嗰度澄清嘅，還你清白噶。 咪同埋好簡單，你身為一個共產黨員，又係國家領導人，你咪叫中紀委還你清白咯。 啊， 點解唔由中紀委叫香港人收聲咧？係嘛，叫林卓廷收聲？喂，大佬，當日好多嘅人都會問我，喂，點解共產黨唔處理咧？喂，如果你問我下一步林卓廷要做咩咧？應該具名向中紀委投訴。 嗯， 你話紀委處理咩咧？黨員啊嘛。 嗯， 我當佢係黨員嘅呢、這個。 嗯， 因為佢係安子界年代已經係咩嘅啦嘛。 嗯， 發展佢噶啦嘛， 咪地下喎， 係啊， 唔知處唔處理問題。 所以 that's why 佢點解用華叔嚟做個最高道德標準啊？ 點解咧？華叔係地下嘅咩？ 曾經係外圍， 外圍， 所以佢哋可能係同一個系統都唔出奇嘅。嗱，即係呢個就係 Freudian slip 啊！我覺得真係係嘛，即係我覺得你諗極都諗唔到，點會攞對家嘅人物嚟去作為你自己嘅政治道德嘅標準噶嘛？羅斯圖話，所以我覺得係有啲古怪。但係好簡單，如果你問我林卓廷下一步，如果英國唔查嘅話，仲有點咧？據名向幾位投訴？ 仲有，其實咧呢一壇嘢咧，據說咧，而家阿林卓廷佢嗰邊都諗緊嘅，就叫做私人檢控。嗱，私人檢控咧就唔係一件叫做新鮮嘅事物嚟嘅，因為咧呢個咧就喺唔知英國嗰陣時候，唔知十七、十八世紀嘅一個嘅即係修訂咧，憲法嘅修訂咧，就賦予咩咧？就賦予人民咧。當如果政府不做事而你覺得那件事呢是一些的叫做涉及個人的利益啦或者是公義的問題呢，它是給了一個的憲法的權利，你就是說你可以提出私人檢控。過去呢包括朱經緯案或者是那個七警 Osman那個是私人檢控來的，不 是那個是曾經提出，如果即係同律政司講，你唔去嘅話咧，我就會提出私人檢控。後尾咧就由於嗱，唔知係咪由於啊，總言之，後尾就律政司做嘢啦。嗱，私人檢控係咩一回事咧？咁啊，梗係唔係咁容易做啦？但係喺六八九呢件事咧，我就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嘅。就咩咧？其實而家應該提出有機會係兩頭馬車，一條就去澳洲，一條就提私人檢控。私人檢控嘅意思咧就係話。你自己要做埋警察嗰份，同埋檢控嗰份， 即係你自己要做埋 investigation， 咁咪眾籌咯，揾 眾籌咯， 係啊， 啊你而家阿六八九你眾籌，啊、又跟住 你睇下有冇人捐俾你咯，最終咪你自己揞屌。 民主黨又眾籌，私人提私人檢控，私人檢控咧有機會係出現一個咩情況咧？就逼律政司做嘢，因為點解啊？私人檢控嘅時候咧，法院咧係因為呢個係英國。即普通法裏面是保留一個權利俾市民可以做呢樣嘢嘅，所以多數咧就會係批嘅，係多數會批。不過咧，你話成功提控咧，就個難度高，因為你要做埋警察同埋檢察官嗰份。 咁啊唔使嘅，嗱我哋咁多嗰啲大律師公會嗰啲人啊，橫掂都冇辦法北上交流，又唔使北上教書啦。而家因為選咗嗰啲審視民啊，呢、這個新嘅大律師公會主席嗰個人權法嗰個專家。咁就共產黨就話你唔好上嚟啦，咁啊嘛。 咁其實你而家 咁咪請呢啲大狀嚟幫手咪得咯。 其實你而家將現有資料咯，同埋其實你將現有資料擺上去先，然後跟住咧，其實就已經如果法院一批嘅時候咧，其實就有權力咧就要求各方面要交資料出嚟噶啦。 同埋我覺得好簡單啫，如果你將呢個 case 講清楚嘅話，我諗相當多嘅國際法律專家會兩肋插刀咯。 喂，呢單響朵， 喂大佬啊，共產黨領導人嚟嘅嗰個，唔係六八九啊，同時佢兩個身份嚟噶，係政協副主席啊，大佬。 響朵， 哇，大佬，如果兩件都坐埋，即係阿董建華同阿梁振英坐埋。真係打倒四人幫上街遊行都似，我諗香港人。 啊，同埋呢件事咧，我覺得就係頭先所講啦。當你提出私人檢控嘅時候咧，有機會係俾咗 pressure。呢個 pressure 咧，可以係一個正面 pressure， 可以負面 pressure， 無論係正面定負面都好。即係嘅意思，俾阿七七七一個把柄佢咯。喂，七七七到時可以同阿爺講，喂，對唔住啊， 好大壓力喎。 係啊，喂，不如去馬啦，因為如果私人檢控嘅時候輸咗，咪仲冇面。 咪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啦，即係呢啲 case 咧，大家都知噶啦，有政治幕後嘅操作喺裏邊嘅，去定唔去？而我一路相信咧，對林鄭月娥嚟講咧，佢係絕對冇任何嘅一個動機去保呢個六八九。 我都覺得係， 因為斬殺六八九對佢嚟講係最大最大嘅民望工程。 嗯， 對律政司亦都係， 嗯， 對鄭若華亦都係。 你諗下，鄭若華到而家縮頭烏龜咁樣樣， 咁就民望升咯。 民望升，但係即使升都係負啊嘛。係 啊，都 係 負。 佢而家你諗下，佢做咗律政司之後，縮埋一邊，完全唔見人嘅，喺立法會又唔見人嘅。你諗下幾辛苦？你不如就檢控六八九，我包你咧就可以重見天日。 任何人你問我咧，呢、這個就係、是踏腳石嚟嘅。 嗯， 即係六八九係一個吹氣公仔嚟嘅啫。我覺得其實、即係邊個想用咧，就可以隨便攞去用、啊。問題就係佢後台。可唔可以頂得住啊？而家，六百幾個後台絕對唔係習近平。問題就係將張德江交出權力之後，究竟張德江個爪牙、黨羽仲嘅影響力有幾大咧？ 嗱， 張德江交出權力之後，仲有好多。當交出權力之後咧，其實你睇到中聯辦基本上大洗血， 換曬嘅啦， 換曬， 換曬習近平。 嗰個同即係同阿習阿咩依個阿六八九咧，幫佢搞地方勢力嗰個林武咧，又走咗啦。 走咗啦，盤踞咗香港咁多年，調走咗啦。所以話俾你聽啊，陳海欣不穩啊，就係咁嘅原因啦、嗯。中聯辦硬推啊嘛， 嗯， 建制派而家個個喺背後打毒針， 嗯。 係嘛？又話叫佢快啲辭咗呢個陳健康大使添， 嗯， 即係真係大鑊！我話俾你聽 啊， 所以咧好多人話：喂，一定要種先做，呢、這個世界冇可能嘅。 嗱，呢個政治咧，政治嗰個所謂 manipulation dynamic 係會變噶嘛？ 你要係啊，會變，同埋你咧有時咧同你嘅所謂嘅你所謂嘅政敵啦，或者其他各方嘅政治勢力咧，其實你要知道佢要啲乜嘢嘢。譬如舉例，七七七要啲咩啫？佢如好似你頭先所講嘅，佢肯定就唔係六八九嘅同路人。 唔係， 但係咧，佢咧要喐阿六八九嘅時候咧，佢亦都有啲難度。 你冇理由咁自己搞啊嘛，所以你如果係要話、啊哎，我迫於無奈嘅噃。 啊， 對唔住，我冇辦法嘅。如果係咁嘅話，國際醜聞嚟嘅喎。 因為嗱，我想講啊，其中一樣嘢，如果真係成功提入私人呢個嘅提控嘅話咧，檢控嘅話咧，咁喺法庭上面咧。就大家要揭露各方面的資料出嚟噶啦，就好臭噶啦。嗰樣嘢 呢個就起碼俾咗個突破點，就係政府做嘢。因為對起訴國家領導人嚟講咧，我相信咧呢個就唔到廉政公署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話事， 嗯， 就由共產黨話事。 係啊， 但係你要俾共產黨就係即係點講咧，逼到佢埋牆角， 嗯， 即係 less evil 係邊個你自己揀啦。咁樣先至咧，我覺得可以落到鑊嘅其實。 嗱，當然啦，如果你提私人檢控嘅時候咧、嗯，其實到時律政司係隨時可以插手嘅。插手咩咧？ 我嚟咯， 攞嚟， 咁咪大家目的已達啦，飲杯咁啦，到時就 可以攞上手嘅。到時， 所以我覺得佢點解要四圍兇人咧，有原因嘅。如果呢單嘢佢係能夠兇走曬啲友嘅話咧，就會避開咗頭先所講嘅面對嗰個 scenario。 嗯， 而雖然很多人好像曾鈺成咁講話佢亞視保家政，但我覺得呢些挑通眼眉跟共產黨玩政治咁多年咧，對於嗰啲嘅即係贏輸啊，自己利益喺邊度啊，我相信就唔係話純粹係自己亞視保家政嘅問題嚟嘅。我覺得係佢哋一定會有一個已經自己有一個嘅即係判斷喺度。 嗯， 所以佢點解要千方百計去？又鍾建華啊，又李慧玲啊，又郭家麒啊，又連月爭啊，咁樣咧，即係個個都走去，因為律師信好平嘅啫，我諗而家 幾千蚊啫， 係咯，咁就變成個印象，好似就係話嗱，你搞邊個搞我，我殺邊個咁樣。咁所以佢點解話兇又仲要眾籌告翻啊林卓廷咧？我都希望佢做嘅，其實真係。 乜嗱， 但係佢得爆講嘅啫，我覺得。 佢告啊鍾建華啦，嗱。我就希望咧，就真係會上庭，大家 我都想，係啊。 因為點解咧？其實係對六八九係非常不利嘅。如果佢真係告上法庭嘅時候咧，喺法庭嘅時候咧，阿鍾建華嗰方咧係隨時可以召見所有有參與呢個小桃園飯局嘅所有人，包括鄧淑德。 唉、哎，高興啊！真係，究竟你同佢咩關係？ 跟住問。阿鄧淑德同六八九有咩關係？ 喂，如果我證明你哋有私人關係嘅話，你嘅證供就不可信嘅咯噃。 係啊， 咁我就努力，大家去揾。 通常係咁噶嘛。 係啊，哦，原來你哋以前係點點點嘅咁樣，係啦、 啊。舉例。 哇，咁我諗即刻龍蝦喺個旁聽席嗰度彈出嚟，勁過一號皇庭啊！我諗，即係嗰個場面啊，好睇過《延禧攻略》啊，真係。 仲有啊，你諗下參加小桃園飯局裡面涉及幾多人？ 係， 包括 樊昭啦、鄧淑德啦。對面就幾個嘅咩仔仔啊， 仲有啊，上海仔啊，劉夢紅先犀利啊，因為你劉夢紅嗰啲字會上庭，佢乜都同你講， 咪係咯。我相信咧就唔會嘅，你問我咧就 drag 一輪，因為呢啲所謂誹謗官司咧，最重要就係擺個勢出嚟，兇咗你就等人覺得好似我有道理， 嗯， 因為啲人就會諗啊，如果佢冇道理，佢就唔會發律師信去告人啦，咁、嗯、呢、這個就係叫嗰啲嘅鄉縣的香港人就會這樣想的、嗯、即是說如果他沒有道理其實律師信幾千元是人都給得起、 嗯、 是吧即是法律師信的一方不代表他有道理這個是最基本的事實、嗯、通常沒有道理的方才是法律師信的其實因為他就是要阻止你去繼續去講那件事嘛樣所以呢我覺得六八九林卓廷今次在這個英國沒辦法堆到他入呢就他好像拿了一些彩、 嗯 所以他就是走去兇他，就說眾籌告他，其實就是想攞彩的，我覺得。但是在他來說，這個仍然是他的死穴來的，UGL 這件事，仍然是死穴來的，如果你真的沒有事的話，你就不由得你咯，你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咯，是吧？我怎麼會這麼緊張呢？還掂他的 reputation 都這麼低的了，是吧？你沒可能就是說一個這麼低 reputation 的人，你再令到他失去他的聲譽的，是吧？ 其實呢，現在這個天下為公呢，去澳洲呢，其實最主要呢就要找出他那些所謂的上市公司他所收取的那五千万，即是四百万英镑呢，究竟董事局 知不知 道，咁呢個呢就同 有冇做出一啲嘅所謂損害公司利益嘅嘢， 係啦，嗰啲嘅係嗰個範疇嘅。至於香港呢，我話俾你聽，如果係律政司肯告呢，就已經可以提高。 香港根本就唔係嗰樣嘢， 唔係嗰樣嘢， 就唔係 NCA 查嗰樣嘢。香港只好簡單，有申報定冇申報。喂，大佬，一日已經講完啦，一睇行政會議嘅秘書叫個 Clerk of Fiscal 嚟，打開個會議記錄嗰日，喺呢個收取咗呢件呢個錢之後。那個時間一路睇翻嗰啲嘅會議記錄有冇申報？ 係一點嘅啫，其實打 有幾難啫。 係啊， 所以我就話嗰個卡住喺 ICAC 根本一路都係政治問題 啊， 絕對唔係 investigation 嘅問題 啊， 唔係話證供 evidence 唔夠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因為係唔需要去再睇下梁振英有冇俾著數 UGL 噶嘛，係唔需要 冇嘅。如果你話用翻打。曾蔭權又好，用翻啊 許仕仁， 許仕仁嘅判例，所謂黃金枷鎖嘅意思係咩咧？就係嗰個判詞啊，大法官嘅判詞係咩咧？就係總之你收咗就玩完噶啦。係 啊， 你冇 deliver 嘅任何嘅嘢，你唔需要好似陳求大咁樣，即係斷正咁樣，好似 ICAC 宣傳片咁樣，即係一手交錢，一手就俾利益咁，然後攞個呢個孖葉去塔住你，冇呢啲咁嘅嘢嘅。黃金枷鎖嘅意思就話你之後嘅任何嘅決策，都會俾呢個利益所。牽引同埋所主宰，咁所以呢個就已經係成立噶啦，就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唔係防舉，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嗯， 咁你問我其實如果係當初 proceed 嘅話，坐完添啦。 嗯，係啊， 係咯，坐完添啦。查幾耐一世？你問我呢單嘢係2014年爆出嚟嘅。 啊，所以咧，而家咧，其實689個狀況係點咧？我分析一下啦。我就覺得咧喺呢個。中美爭霸戰的過程當中呢，其實就有很多變數，中國的政局有很多變數，香港的政局有很多變數。所以呢，我們看到呢，就是第一，689在香港的廉政公署的 file 未 close， 在上一次呢，這個 TVB 也都因此而被罰款。 有兩件事證明未 close， 第一，在行政長官選舉裡面林鄭月娥的答覆，第一，第二就是 TVB 被通訊管理局罰款。如果 file close 的話，我就替這個 TVB 抱不平了，真的。如果你 close 了，你罰他什麼錢啊？ 是啊，不是確定了，現在罰多少錢啊？ 他說律政司說 close 嘛， 啊， drop 了 case 嘛，已經確定了了，由通訊管理局懲罰 TVB 新聞部已經是確認了這個事件是未 file close 嘛。 是啊，那跟著呢，現在邱樹春就坐正了。Okay? 上次我哋講過啦，坐正咗，究竟開大定開細咧？ 依個嘅廉政專員嗰個白允禄咧，就就嚟夠期， 夠期噶啦。 啊，第三咧就係依個廉政公署咩諮詢委員會， 防貪諮詢委員會換咗人啦， 就換咗人， 啊，朱姐褪咗落嚟啦， 係啦，就叫鄧國斌。 係啊， 嗱呢所有嘅嘢咧， 亦都係俾689摒走咗嘅呢個哥當時嘅公務員事務局長。 佢阿哥嘛，佢哥定細佬啊？公務員鄧國威是公務員事務局長啊嘛，俾佢俾阿六八九叮走啊嘛，而呢個鄧國斌咧，唔知係佢阿哥定係細佬啦。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恭喜！ 呢啲所有 發財，恭喜恭喜！ 呢啲所有嘅跡象咧，我自己覺得係777喺度部署緊啊。 佢好簡單， 我覺得係部署，即係 get ready。 大灣區而家入唔到去搞，你好睇好明顯嘅。韓正嗰六點講話嘅意思，即係叫佢坐命，關你差事，你唔好再搭爹。好啦，跟住大灣區冇得搞，大灣區區長做唔成之後，而家林鄭坐咗去啊嘛，嗰個大灣區工作小組，係嘛，高層次政治局常委牽頭嘅工作小組就係林鄭坐咗落去。 啊， 佢而家一早成立曬間公司做乜嘢咧？我都真係好奇怪。 嗱，但係咧呢度有 QK， 我覺得有 QK。依個同陳茂波咧，我覺得佢話喺個網誌嗰度咧，佢。佢話要將香港嗰個嘅儲備咧， 金管局下邊嘅財政投儲備嘅投資火拍央企，投資去海外嘅項目， 嗱呢 一帶一路嘅項目， 我自己覺得 my gut feeling，就唔好告我啊，因為我話明呢個唔係事實，呢個係我嘅 gut feeling， 就同六八九有關。大家都知道劏房玻璃，唔好叫波叔啦，大家。 團地波或者 我勸大家咧，所有嘅網台嘅朋友唔好再叫佢波叔啦。 團地波好啲，我覺得。 波叔係梁醒波啊，大佬。係啊，呢個團呢個團地波好，劏房波佢咧，其實你知佢係六八九嘅馬仔，係佢呃佢入去咧做呢個財政司司長。好啦，我自己覺得究竟呢個開倉開香港國庫房咧，支持一帶一路咧，我甚至有理由懷疑咧，背後唆使者係六八九， 一定係 佢就兩邊講嘢。當然佢哋都會同上面嘅啊佢啲老頂講嘢，亦都同阿波叔唔係呢個劏房波，我自己都犯咗冇要冇波呢個劏房波講嘢。然後咧，其實咧點解要咁急做呢一樣嘢咧？點解咁急咧？我自己覺得就係佢亦都睇到，喂，一帶一路唔係好掂，而家 喂死梗，大佬你知唔知而家斯里蘭卡啲人上街嘅？ 係啊， 因為嗰個漢班納講嗰個人啊，嗰個名係佢嘅，就係嗰陣時嘅呢個斯里蘭卡嘅總理。 係啊係啊，佢自己帶 佢自己帶隊上街，大佬 帶頭上街。 哇！你利用我個債務攞咗九啊九年期去攞咗個租界，所以我就話呢個馬哈迪就係真係姜越老越辣。 嗯， 馬來西亞一變天，馬哈提爾復出，跟住一手懟冧一帶一路嘅項目。然後仲要在你李克強面前公然落你面話你新殖民主義， 嗯、 然後跟住馬哈提爾落完你面之後，而家東南亞覆桌啦， 嗯、 泰國、斯里蘭卡、 嗯， 全部都準備將一帶一路項目推翻。嗱，呢啲古惑仔嚟嘅，佢唔係話真係為咗正義乜乜乜，佢可能係咩呢？喂，俾多減低個息口啦，債務重組啦，譬如爭你六百億嘅，可唔可以 cut 一半啦 ，hair cut 啦，就係呢啲咁嘅嘢咯。 嗯， 一定是这些手段来的。咁而我哋一再见到我哋习大大哇六百亿订俾非洲贪官喎、 哦。 咁、我再唔问你攞。 係囉。 唔问你攞笨喎真係。 所以咪有三个非洲国家即刻同台湾断交囉。即刻同台湾断交，然后跟住佢就係睇到嘛，有个猪头喺度。喂，你而家喺度派緊钱，我就即刻嗰边就先断交，攞咗你钱最多复交啫。 我都話啦，以前好簡單嘅啫。你想啊，呢條街阿浩南哥睇曬，你可以派錢嘅方式將嗰啲拍姐仔買翻翻嚟。你亦都可以用呢個另外一個方式，就係呢個耀陽嘅方式，就係攞啲打仔去劈佢哋，劈到佢哋將個牆交曬俾你。美國就係劈到佢將個牆交俾你。 Exactly. 中共就係攞啲錢走去買咗啲拍姐仔翻嚟。好啦，嗰啲拍姐仔會走頭噶嘛，大佬啊，到時。美國佬一翻嚟嗰陣時， 美國佬一劈你，你咪走頭咯，就係 exactly 你所講。 錢我代咗啦， 啊， 有咩問題啊？喂，你問而家個納吉，其實佢代咗噶咯噃。 喂， 馬來西亞前總理代咗噶咯喎。 你記唔記得以前到而家都有人翻嚟講就係食窮民建聯啊嘛，食就食你嘅，但係其實票頭咧就民主派啊嘛。你記得呢句説話？其實你而家非洲國家咪就係咁咯，即係我嗰啲意思就係、是，喂，你而家你有錢派我緊攞噶，但係。到時如果係個政治形勢睇下點樣轉變，如果真係美國施壓，嗱而家美國真係我覺得唔係人咁品啦。美國即刻同呢三個非洲國家 斷交， 斷交 係啊，因為你同台灣斷交嘛。 係啊， 係啊。 喂，而家我覺得真係美國佬咧，唔係真係唔係人咁品。 喂，佢唔係為咗台灣好簡單，而係佢見到你班友，喂阿哥大佬叫咗你唔好做 啊， 明明叫咗你唔好過底俾呢個字頭噶啦，係、 啊、 咪？雖然呢個字頭係好多水泵俾你、 啊， 但已經喝住你噶啦嘛，你仲要咁做啊嘛，咪喐你咯。其實就好簡單，所以我話馬來西亞之所以大選變天，好多人話咩華人海嘯啊、安華努力啊，其實全部都唔係，係一馬幣案，美國呢個聯邦檢察局起訴呢個咩啊嘛，係重新將嗰個一馬幣案再本來呆登咗再拉翻出嚟啊嘛， 係美國佬。 你問呢個唔係政治行為，所以你一見到馬哈迪一上場。咪成個骨牌效應咯，佢、 啊、 就係打蛇打七寸好啦。馬來西亞一冧，好簡單個地緣裏邊南亞呢啲國家咧，全部咧都係窮到窿嘅、 嗯， 全部都係靠借貸度日，然後咧你就高即係借咗俾佢之後就各地賠款啊嘛。而、家中共，喂，如果佢有美國佬喺後台嘅話，佢要呢個賴帳嘅話，容乜易啫？而家，你要記住喎，巴基斯坦其實係美國嘅反恐密友嚟嘅。一路同美軍聯合軍演嘅，大家記得拉登捉拉登係美軍喺巴基斯坦空降特種部隊落去捉拉登嘅。 喂，仲有啊，你睇到呢個雜包子喺呢個中非合作論壇裏面，佢喺個台上所講， 冇條件乜乜諸如此類，我已經知道你細弱啦。我攞完你錢，然後跟住同你講對唔住，即係等於馬哈提爾夠膽死去中國，去到你面前同你講，而家咧就嗰三個項目我就會唔做啦。 係啊，仲有話要警惕新殖民主義。 唔係佢夠膽去到你面前講啊，其他啲非洲國家咪一樣，到時美同指住美國佬喂喂，對唔住啊！我大佬話唔得喎， 冇用嘅。嗱，佢好簡單啫咩？佢就算喺國際裏邊攞曬臭曬袋，已經都好。而家已經係，佢實際上跟住咪越嚟越嚴厲控制個媒體，控制互聯網。你見到而家係噶，控制嗰啲電視節目，控制新聞，控制博客，然後跟住咧就繼續喂毒藥俾嗰啲國民，你害了我的國。然後就講到咧，而家幾咁犀利，你個腦腳震震噶啦，就嚟跪低噶啦咁樣。咁就靠呢種咁嘅方式嚟去麻醉住，即係等於晚清一樣啫嘛。你即係話山東巡撫鬱然話俾你聽，喂呢啲標同好勁噶，刀槍不入，係嘛？咁咪喺度信咯，班友係嘛？慈禧咪話哇得呢啲山東權民可以用啊，攞去殺教士，走去圍攻呢個北京嘅嗰啲領事館咯。而家一模一樣嘅，所以我話你歷史一九零幾年嘅歷史係重演緊嘅。 係啊，所以我話我覺得佢其實真係而家。中國的形勢是似嗰陣時，即係鴉片戰爭嗰陣時。 同埋佢呢種咁嘅阻咧，係真心阻。 嗯， 兩個現象你睇到，第一修改教科書，將鄧小平所徹底否定嘅文革重新復活。 嗯， 然後話叫做艱難的探索，你老闆死咗咁多人，全中國因為文革。然後嗰度叫做艱難的探索， 嗯， 就沒有一個國家的事業發展是一帆風順。一開始第一句咁嘅嘢，即係話係自己屠殺自己人民幾百萬咧。就好似係咧，呢個季節變化咁樣， 嗯， 即係講到係完全係咧一個自然規律咁啊， 嗯， 我見唔到任何一個國家喺個艱難探索裏邊係要咁樣屠殺自己人民嘅喎，真係， 嗯， 係人民屠殺人民喎，除咗嗰啲烏干達嗰啲種族屠殺之外，係因為政治信念，唔係因為種族喎，係咁樣互相仇殺喎，喺文革裏邊，廣西啊、武漢啊。人食人喎、啊， 所以我同意你所講嘅。而家咧，中共你睇到佢嗰、那個我哋嘅角度，好似反常行為咧，喺佢嘅角度咧係非常之正常。你睇到佢咩咧？嗱，而家你有好多嘢嘅，包括咗咧，又講嗰啲明星啊，又幫佢再頂個 rating 啊，呢、這個社會信用保證嗰個系統咧，咁然後咧就幫一百個明星喎、啊，唔係幫一個話，總之幫明星咧做 rating。咁香港成班友都唔合格，包括成龍啊，包括成龍已經係最高分噶啦，佢係。 然後跟住咧，成龍合格都奇怪啦，係嘛？ 古天樂唔合格，劉德華唔合格，周潤發正型見唔到，即係個榜嗰度。 咁又有咩後果咧？搭唔到高鐵啊？ 有機會㗎，因為點解咧？嗱，佢依個 rating 咧，你唔好笑啊，因為點解係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搞㗎，社科院。 智囊嚟噶，共產黨嘅智囊 係中國第一智囊組織啊！千祈唔好以為呢個咁嘅所謂嘅榜咧，係有啲咩嘅嗰啲所謂嘅不見經傳、盲無搞噶。呢個係中社科院搞噶、嗯。好啦，然後跟住咧，佢就根據你嗰個愛國啊、情操啊， 唔怪之得屌梁烈維嗰啲即刻衝出嚟話咩文匯報七十周年， 七十周年咯， 成班粉腸衝出嚟啦，就話有咗啲咁嘅嘢。 唔係嗱，我話佢個邏輯係咩咧？佢個邏輯 exactly 就係、是、以前就叫做。你咧就喺我嗰度食飯，你就唔好炸我個鍋嘛。 而家你喺我度食飯，就要咧幫我個鍋塗芝麻粉。 係啦， 明明個鍋係黑色嘅，你就要將佢油到白色啊嘛。 我即係話，我所支持你要支持，我所反對你要反對。嗱，所以 你要支持得更過分啊。 嗱，你所以你可以解釋點解連古天樂都得咁低分咧？佢喺國內起咗一百間學校都好， 因為佢冇乜呢啲辱罵言論咯。 你就係唔肯表態嘛？ 唔夠啊！梁烈維啊、曾志偉嗰啲肉麻咯。 你諗下，古天樂 有冇喺文匯七十周年出現？ 冇啊！ 哦，咁死梗啦！ 喂，嗱， 你收藏咁多星戰玩具送曬俾我啦！你死梗，我彈條橋俾你，幫你寫幾句肉麻嘢去送去文匯報，包你掂。 大家嗱，你諗下，古天樂、劉德華呢、這個嘅周潤發，全部講真喺呢個嘅佔中運動當中冇表態嘅。 冇表態，冇表態反佔中都唔得啊！ 冇表態反佔中都唔得啦。嗱，而家周潤發仲大鑊，點解連個榜裡面完全冇個名咧？你支持曾俊華，你嗰陣時選特首， 死得添。 嗱，所以咧，嗱呢一個我就話，而家咧已經係發展到個咩地步咧？你從文匯報嗰件事咧，你見到啲人 幾咁醜樣地話文匯報，我識中文都係靠佢嘅咋嚇。文匯報我由細睇到大啊。 我真係要讀一讀先呢、這個、啊、我要揾翻嗰個 post 出嚟、 啊、你揾翻個 post 喺城 寨。即係呢啲咁嘅， 我話簡直係呢個現代儒林外史嚟嘅呢一本係、 啊、 首先我話俾大家聽，文匯七十週年呢個係絕對嘅謊言。而家嘅文匯不是七十年前嘅文匯。當時文匯大公是文人辦報，敢於批評蔣介石、 啊、 國民黨的獨裁專政、 嗯、 所以為什麼贏得知識分子的支持，包括商務都不是當年的商務，因為已經全部在1949年之後被共產黨攞了所有權，然後委派啲黨官入去控制了的報紙，是一份黨媒。不要說七十年，大佬你根本上是騙人。 唔係啊，仲有啊， 嗰啲咩黃雲生啊，喺度攞你嗰啲招牌，咩周滔粉嗰啲商務嗰啲。好好心，你真係知下醜啦，真係、 啊。 你殺曬嗰啲人㗎啦，其實已經係。 而家嘅文匯報，而家嘅大公報係直屬中聯辦㗎。 中宣部啊，同埋 大佬，你仲同我講啲咩？哎呀，好持平啊，嚇話佢哋報導深入詳實啊，全面啊。啊，呢、這個容祖兒咧就話做咗呢個文匯之星。嗱、啊，容祖兒咧我就唔批評容祖兒，因為咧呢、這個人咧，我相信佢係政治冇腦嘅。 收錢嘅啦，但李家超咧， 亦都係老闆落嘅 order， 冇辦法。好啦，我想講嘅就係、是、你叫得容祖，你叫唔叫到周潤發啦？嗱，你叫唔叫到阿劉德華啦？ 嗱，好簡單，我就講李家超嗰段説話，我複述大家俾大家一次。七十報慶嘅金句，保安局長李家超就係話：從小以示讀者，文不佳，提升中文水平，鼓勵學生閱讀。好啦，我同你計一計，李家超小學嗰陣時幾多歲？李家超小学嗰阵时应该是1967年反英抗暴嗰阵时候、 嗯。 你日日睇文汇报，你话俾我听，你1967年嗰阵时候，文汇报系冇中文学嘅嗰阵时候，叫做炸死白皮猪，烧死黄皮狗。你问我呢啲系咪好中文啊？我想问下，我想再问保安局长一次，你昔日死咗嗰啲同事叫做白皮猪、黄皮狗，1967年喺北角俾人炸死嗰啲英军嘅拆弹专家，同埋喺沙头角里边俾民兵射杀嘅嗰五个警察。你點對得住佢哋？你日日睇文匯報嘛？你話中英文區街啊嘛？喂，大佬，你係保安局長嚟嘅契弟，你明唔明啊？你係嗰啲藝人，我反而唔會同你計較。嗯、大佬，你死咗嗰啲兄弟咧？你以前死咗嗰啲警察咧？係咪靜靜鏟咗沙頭角槍戰，話叫做不知名槍手，明明係廣州軍區派落嚟嘅民兵，然後唔再提，冇人理嘅。其實呢件事點解警察無端端會查咗佢啫？好明顯就係接咗共產黨嘅 order 啦，已經係民不區街啊嘛！我想睇下你李家超，喂，做人好簡單，我成日都好似姜文所講，賺錢係要企喺度賺，唔係跪喺度賺。 喂， 即使今日共產黨要所有人跪喺度先有飯食， 李家超唔止係保安局局長，你以前係警察嚟噶，佢以前係屬於香港皇家警察嚟噶嘛？ 係啊， 即係你頭先所講嘅你。嗰陣時喺六七暴動嘅時候， 哇！大佬你十歲已經睇文匯報，哦，原來你就係卧底嚟嘅。 係啊，我話你潛伏咗咁耐。 你六七年嗰陣時候，你十歲你就係一路睇文匯報。好啦，即係話你潛伏咗喺警隊咁多年，你係左仔嚟嘅。 潛伏咗咁耐，原來 咪係咯？喂，大佬，我唔信，我頭先講嗰啲嘢係扣帽子嘅，只不過一條契弟為咗擦鞋。我嘅意思就係話擦鞋，你揾阿陶傑幫你寫咯，冇咁核突。擦咗之後，大家又覺得。好似講咗等於冇講，陶傑最叻嘅呢啲，係、嗯、咪？你揾陶傑幫你寫咪得咯？你何苦要寫嗰啲嘢鼓勵個個學中文 啊？其實好簡單一句，生日快樂咪算咯。唔係依個我自己覺得， 你 真係要 一紙風行咁咪得咯？佢好似阿李國章話冇人睇噶嘛，咪攞嚟飛咗佢咪算咯。 業務蒸蒸日上咯。 係啊，據說嗱，佢份報紙應該除咗成報之外，最多人睇嘅話，應該就係清明節嗰陣時嘅。銷路最高啊！因為燒咗俾死咗嗰啲人，係啊，燒咗俾死嗰啲人。 所以我話咧，我睇呢個文匯報七十週年呢件事咧，我自己睇到嘅情況咧，就同食神電影裡面咧嘅一幕咧，即係令我聯想嗰幕就係咧，呢個嘅高德超就話想跟阿星爺揾食，然後跟住咧星爺就話好啊，你去啲口嗰度。屙督屎睇下先算啦咁樣，咁然後跟住咧，呢個高德超即刻嗱嗱聲跑去個 lift 嗰度咧，即刻剝條褲谷屎。我話而家你睇到香港嘅情況係咩咧？呢一班嘅高官名人就係做緊呢件事。 佢唔怕核突， 食 边个怕核突？我最核突，就咁简单啦，系咪？因为好简单啊嘛，上有好者，下有甚焉。我记得以前我喺传媒打工，肥佬礼同我哋讲，佢话即系开完会之后啊，佢话屌呢啲咁嘅擦鞋仔，如果我都因为佢讲嘅说话而飘飘然，咁喺其他人眼中我咪一个好废嘅领导？你明唔明啊？即系嗰啲咁低 B 咁肉麻嘅擦鞋说话， 所以你 而个老细会受嘅。咁你其他人心目中會覺得個老細係咩人咧？咪一條契弟咯。但係而家最恐怖係咩咧？係個老細要呢啲咁低啲嘅嘢，要咁肉麻喎、 啊、 要。 係啊，你睇到咧嗱，而家咧我就話你睇到乜嘢人？你而家中共嗰個邏輯咧，我就話啲，我其實回應翻你頭先所講嘅，你睇到佢真係真心相信呢、這個係最大鑊嘅。佢而家係真係真心相信，包括你如果揾食，呢、這個就係佢嘅邏輯啊嘛。我就話呢個係文明的衝突。咩叫文明的衝突呢？你睇到中共佢所相信嗰套嘢，就係話你要喺我度揾食，你就要放棄你嘅言論自由，你要放棄你嘅思想自由。 唔係以前都係話你唔可以反我，而家唔係你唔可以反我啊！而家你係要加入去成為呢個哥德派嘅其中一員啊！就係、是、中國所有嘅文學藝術只有一個派別叫哥德派，就係、是、叫歌功頌德派。不是这个哥德文学，也不是音乐里面的哥德派，是中共式的哥德派，就是文革的时候的郭沫若、这类的人叫史太林做爷爷、啊、然后跟着毛泽东大跃进的时候就说喂某产两万斤点止、啊、我们起码四万斤、啊 嗯、 就是这样咯。大跃进点来的是一层一层加码嘛、 嗯、 如果 Lance 说哇这个细娘真是如高山流水这个萬人景仰咁，咁你聽到阿 Lance 話講完呢啲説話，你要同佢爭位嗰陣時候，你就覺得萬民景仰都唔夠噶咯，係咪先？咁你就要再加碼噶咯。 而家 個 係 大躍進嘅logic嚟噶嘛？ 而家係咁 喂，點解覺得超越美國？你知唔知啊？點解會柒到咁覺得自己核心競爭力超越美國？就因為層層加碼嘛。 嗯、 喂，北京大學嗰個智庫就話我哋距離美國只有五年。好啦，跟住上海復旦大學嗰、那個咩徐教授。就話咧，而家我哋咧核心競爭力咧喺經濟上邊咧已經同美國等同啦。咁你去到清華大學嗰個胡教授嗰陣時候，佢點樣能夠自己得到習近平賞識啊？ 已經超越咗咯， 係啦， 美國已超越美國， 已經超越啦，都唔使討論啦。我哋核心競爭力真係咁寫噶，係超越咗美國 啊。 喂，咁咪自己大頭正發作。所以我話驕雄好簡單，好似希特拉、史太林呢啲驕雄，佢講大話都好啦，佢係知道自己講大話。 嗯 他去屠殺猶太人的時候，他知道自己講大話，他不會令到自己信埋自己的大話，然後做出柒事噶嘛。 所以而家最大禍咧，我覺得中共咧，而家裡面咧，當然而家嘅情況有啲變化，一陣下一節可以再講。就係、是、過去一直以嚟都係佢係 truly believe 佢自己嗰套，而呢一套佢自己 believe 嗰套咧，係同外面嗰套咧係完全產生文明嘅衝突。 呢、這個唔，我相信喺毛澤東之後 啊。 由鄧小平1979年開始，其實他哋自己知道自己嗰套嘢唔掂嘅。由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到温家寶，其實他哋個個都知道共產黨嗰套嘢唔掂。我哋只係頂住檔，暫時嚟控制住個國家嘅啫。而佢唔會真心相信，覺得我哋中國模式係世界將來嘅文明嘅典範噶嘛？喂，大佬呢個 common sense 嚟嘅，所以李鋭講得啱噶。他話嗰條友仔只係得小學水平， 小學水平啊， 係啊， 加埋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真係令到佢哋個心紅咗啊！所以咧，我覺得咧，由打貿易戰之前嗰一段嘅時間咧，呢、這個厲害了我的國諸如此類呢啲嘢咧，唔係一啲文宣嚟噶，係一啲佢真心相信嘅嘢嚟噶。 你個老細中意哥德派嘅文人致富，好啦，就變成一個層層加碼，所以我呢個係大躍進嘅翻版嚟嘅。厲害了我的國啊！嗰時其實只不過大家用的措辭不同啫嘛。嗰時叫超英趕美，胡安江所提出的清華大學呢、這個胡教授提出的咪就是超英趕美咯。 佢話超越咗啦嘛，已 唔係趕美啊，係超美 啊，英都不放在眼內啊，已經係係超美啊，已經係、 嗯。 喂，大躍進一樣啫嘛，你好多年之後餓死咁多人，你望翻轉頭。點解某產可以兩萬斤咧？呢個違反人類常識嘅喎、 嗯， 即係等於你連個手機嗰個晶片你都設計唔到出嚟嘅，你點可能你嘅核心技術超越美國？所以我就話呢個 Donald Trump 啊，係一個相當撲街嘅人嚟嘅，一開波就懟爆你，就攞中興嚟去做。 就係、是、嗱，呢一單 乜都唔使講， 係好鬼精彩，因為點解咧？我話 中國成日講自己咩尖端科技、大數據，嗱小弟咧都係叫做大數據。我話俾你聽，大數據唔係尖端科技嚟噶，晶片先至係啊。因為點解？咩叫大數據啊？大數據嘅出現係自從有咗互聯網之後，數據量大增，其實係數據分析。 你只要 唔係咩尖端科技， 你只要控制咗嗰個每一個數據平台，每一個等於我哋搭高鐵一樣，一喺高鐵裏邊上網。嘅信息自動 copy 一份俾你，俾你國安局，咁你咪有大數據咯，咪就係咁簡單啫嘛。 就連呢個， 咁你就 check 到啊，徐少華中唔中意睇 AV， 或者啊陶君衡中意邊個女優，咪知道曬咯。 嗱，你包括咗咩咧？就之前所講嘅面容辨識，唔係一啲咩高科技嘅嘢嚟噶。 喂，大佬，我睇 十幾年前美國做得到啦。 我睇 CSI 啊，仲要係早期 CSI 嘅呢個 Las Vegas 噶。啊已經有面容識別系統啦，十年前啦，那個係美國美劇啊，十年前。 但係你而家中共就攞嚟吹啊嘛，攞嚟就係話自己點樣透過面容辨識，透過大數據，包括馬雲喺度吹嘛。我話俾你聽，大數據不是尖端科技，大數據只不過是大量數據嘅分析，就係咁簡單啦。 但你要記住，冇常識嘅人咧冇得講嘅。嗱，你所以我話中國模式只可以喺中國實現就係咁。你一定是要有一個大哥控制住資訊的自由，然後提出質疑的人你就 ban 咗佢，取消佢嘅微博個户口，然後就鼓勵嗰啲擦鞋仔，凡係擦鞋仔嘅話咧，喂，你早期習近平第一次接見嗰啲互聯網嗰啲打手啊，其實係大家媽媽聲，喂，屌，點會接見呢啲咁嘅網紅咧？全部都係寫埋曬啲契弟嘢、歌功頌德嘅嘢嘅，喺佢心目中就嗰啲就係意見領袖嚟嘅，反而係，所以我話你唔好以為佢真係好勁喎。其实佢好咗嘅啫，唔系好咗，唔系变好嘅意思啊，系left 啊，系左极左啊，其实系系极左啊，其实系，咁所以你先知道教科书点解要话文革系十年艰难探索，跟住就而家大镬啦，话俾你听，一阵间翻嚟讲啊，100万维吾尔族再教育营呢单嘢变成国际制裁嘅新闻啦， 我哋要开走啊，开多支啊， 休息阵先， 先讲。